好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你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其实请你咧马导演咧同我哋讲下咧岸上渔歌。你真型诶，当时你就邀请咗三个渔民，每一个渔民个特点系点啊？譬如先讲下啦，第一个系啦，渔民就系黎连寿啊，讲下佢咩特点，等大家知道其实佢背景系点样，佢又识好多嘅唔同嘅渔歌啦，咁啊讲下呢样嘢俾大家认识下，好嘛？ 黎连寿我叫黎伯啦，咁佢其实系岸上渔歌入边咧最主要嘅角色嚟嘅，即系成套戏都系以佢嘅生命做一个主线吓。咁阿黎伯其实系香港，我谂系香港，其实应该系十隻手指數得埋嘅，識唔同種類漁歌嘅人，因為譬如頭先講漁歌，其實分好多種啊嘛。咁女人唱嗰啲叫嘆歌啊，結婚之前嗰晚會唱。咁啊，禮拜唱嗰啲就唔係嘆歌嚟嘅，譬如漁歌啊、鹹鹑歌啊，仲有一啲叫鹹水歌啊、歌堂歌啊，好多好多呢啲嘢嚇。咁禮拜其實八十幾歲噶啦，即係同埋佢喺塔門嗰度都係一個德高望重嘅老人家嚇。點解咧？點解咁講？因為佢係姓黎啦，佢叫黎連壽啦。咁佢我記得開始頭幾次探佢咧，佢就攞本族譜俾我睇， 唔犀利。 跟住又話：哇，姓黎咧有幾多代咧喺呢度住嘅？最初由江西嗰度有幾多？有三支人嚟咗，一支就去咗潭門啦。咁樣一路數，又數一個輩有啲咩兄弟咁樣，有兄弟有幾多個孫咁樣，又話數好多人，跟住又帶我周圍行山喺潭門去睇下嗱，這個姓黎嘅嗰啲咩墓咧，即係擺山嘅時候就咁噶啦咁樣。所以你睇戲嘅時候見到後屘有啲擺山嘅場景，就係黎伯帶我去遊塔門嘅時候，我發現嘅一啲地方。咁其實講咁多咧，就係禮拜咧。總之佢係一個嗰、那個族入面嘅類似族長或者長老咁嘅嘢啦。咁結果我哋後屘去到即係、就是、有一年咧，跟咗禮拜幾年啦。有一年就係叫塔門嘅50周年咯，但係就唔係打照。好多人以為嗰個係一個太平清照打照嘅儀式，其實唔係，係嗰條叫漁民村嘅東西咧嘅50周年嘅紀念。咁禮拜就做咗一個叫做顧問啦，咁即係做得顧問，其實即係咧，佢喺嗰度地位好高，同埋識好多嘢嚇，變咗好多有啲譬如禮節上啊、習俗上嘅都會問翻阿禮拜，究竟咁做啱唔啱咧咁樣。咁俾我發現一樣嘢就係、是、咧，原來嗰啲漁歌咧，其中一種咧。就係同結婚嗰個儀式係有關係嘅，佢哋叫做有啲叫點燭歌啊，即係以前結婚咧萬花嫁啊嘛，咁就要去，佢話要去一架南家嗰個船嗰度拜堂，咁拜堂咧就要點蠟燭，就要賞花賞紅，有啲咁嘅儀式嘅，即係要戴朵花喺個頭度，攬啲紅色嘅腰帶咁樣。咁佢話成個儀式咧都有啲好老人家咧喺度主持嘅。就一路唱啲歌去主持緊呢個儀式啦，咁樣咁變咗嗰、那個啲歌就好似詩，即係以前啲詩咁樣咧，係一個禮儀嘅一啲嘢嚟嘅，即係佢一路 即係程序 好似係啦，好似其實教會牧師講緊嘢嗰啲經文咁樣，咁佢 即係大家分曬嗰段嘢或者 變咗唱歌咁解啫，係啦。咁啊禮拜就係以前唱好鬼多呢啲嘅，原來佢唱完就去食飯噶啦，係咁佢哋好開心啊！每逢即係結婚都係可以大魚大肉嘅時候啦，咁就所以佢咧就。唱好多呢啲歌，咁啊唱到而家都記得。咁同埋禮拜唔單止識漁歌，佢仲識山歌，仲要係可以交換唱嘅，即係唱上下呢個咧就 shift 去第二個唱山歌咁樣。佢仲可以一個人係扮兩個角色喺度互相自己喺度對唱咁樣。咁我變咗發覺，禮拜呢個人即係咁鍾意唱歌嘅，鍾意到一個地步係瘋狂喎，我覺得係。瘋狂到點咧？佢係會自己幫自己錄音喎。 即係以前冇網台啦，咁佢就但係有一排咧，佢係好興cassette帶嘅，即係喺一啲離島咧，譬如我哋以前細個去長洲啊、大嶼山咧，啲好多度假屋噶嘛，會帶部 cassette 機去噶嘛。咁佢哋禮拜，佢哋話佢哋以前屋企咧，佢女話俾我聽咧，就係、是、以前有一排咧條村咧好興啲錄音帶嘅，就有啲 AB 機咧，兩邊咧可以左揼去右，右揼去左嗰啲咧，咁佢就問人哋借啲帶翻嚟咧，就喺度揼咗落嚟，揼去第二柄嗰度。借啲咩帶就借佢哋唱嗰啲探歌啊，唱呢啲漁歌啊嗰啲帶咧，就借嚟揼。咁喺條村度會流傳嘅，大家。 哦，咁都幾好啊！呢、這個方法其實 係啊，即係其實係早期嘅保育啊！呢、啲我覺得 冇錯，直情係㗎啦，做緊㗎啦，開始 已經做緊呢啲嘢。係啊，係啊。咁啊，禮拜就更加勁，佢就咧洗咗佢個女嗰啲陳百強同埋張國榮，就攞嚟錄自己嗰啲錄音帶，自己錄自己嗰啲漁歌，錄完就自己聽翻，係啦係啦，咁啊叫個女咧撳掣埋，撳咗個掣就走開去玩啦，咁佢就自己喺度唱唱成日，咁啊後屘佢就俾咗一柄呢啲帶我，叫我翻去，喂馬仔嗰柄帶咧斷咗，我聽唔到，幫我整翻佢，咁我幫佢翻去揾家私博翻啦，跟住過咗電腦啦，咁啊聽一聽啊，發覺哇呢柄簡直係 精選。 文物啊，呢名系 系啊， 渔歌串烧精选，即系咩歌都有，系啦、啊，系啦、啊。咁、啊、但系好难搞嘅，因为佢入边咧断下嘅，佢会呢一句咧就突然间咧就飞咗落下一段嗰度黐埋咁样嘅，有啲就 override 咗咁样嘅，即系有啲乱混乱嘅。咁我变咗我要成个过咗，然后喺电脑度剪翻排翻好一首首， 几犀利 系啦。同埋有啲应该 lost 咗噶啦，啲歌词冇唔见咗噶啦，咁、再 transcribe 翻出嚟咯，咁样咁。咁啊，禮拜就係即係咁樣認識啦。咁、但係呢個其實係所謂叫做好文化保育嘅角度去睇啊禮拜啦。咁但係同佢相處咗兩三年之後咧，其實都即係過咗嗰個 research 嘅階段咧，我開始發現到第啲嘢，就係、是、禮拜開始老啊，同埋開始係唔記得嗰啲歌。咁同埋佢太太會走咗。咁、以前佢喺度唱歌咧，佢太太其實喺度聽緊嘅。系啦，但我以前我一谂翻都几可惜，我捕捉唔到呢种关系、即系佢太太好似冇听，因为其实佢真系好似冇听咁噶，佢真系自己喺度做第啲嘢，吓、或者佢喺度唔知望下啲风咁样啦，喺度望下个窗，望下啲衫咁样。但其实 默契当中， 其实默契系啦，喺当中就系阿礼伯喺度唱，佢太太先听得明嘅，因为。其实因为周围都冇人听得明噶啦，都唔知系做乜，系啦。佢话佢啲仔女都唔知佢系白色唱噶、因为系啊，即系我觉得好有趣呢个位。 咁而家塔门有几多人仲喺度住紧？ 塔门而家，即系而家呢一个呢一下，而家冇乜人喺度住噶啦。而家都大部分都走咗啲老人家。 咁、即系但系阿即系佢仲喺度嘅。阿禮伯， 禮伯唔喺度噶啦， 都唔喺度， 唔喺度噶啦， 唔喺度住嘅， 唔喺度噶啦，系啊。 咁而家佢住边度啊？ 佢走咗啦，佢而家。 哦，佢都過生日啦， 佢走咗噶啦，系啊。 哦，原來咁樣、哦，所以就係即係好可惜喎、即係呢啲，即係呢個記錄真係好珍貴喎、因為即係已經 冇啦，絕響嚟㗎啦，即係漁民嘅即係最後留低嘅歌嚟㗎啦， 係 啊。系、啊，即系嗰阵时，即系好彩有拍到啦。 系咯。 咁同埋一路，即系佢一路老咧，即系我都知道，其实佢会终有一日唔喺度嘅。系、啦。咁所以我都觉得，这个最后一段生命嘅记录系几紧要嘅，对佢嚟讲。 当然啦。 同埋对佢屋企人嚟讲都好紧要嘅、所以甚至后屘我走去拍佢哋丧礼嘅时候咧，佢屋企人都几支持嘅。系啊，都甚至覺得喂，你幾好喎，做緊呢啲嘢，可以留低一啲嘢。咁、到依家做緊放映，過咗成年幾兩年咧，佢啲屋企人都間唔中會嚟睇下套戲咯。即係佢覺得睇戲有一個作用，就係、回憶翻佢爸爸、或者佢阿爺嘅一啲過去片段咯。咁同埋我一路剪個片咧，即係剪片，你知對住部電腦，對住嗰啲 footage 好耐啊嘛，即係嗰200个钟头嘅片一路拍咁多。咁咧，我對住片，我唔覺得阿禮伯係唔喺度嘅，我覺得佢仲在生嘅，好、奇怪，佢入咗我個意識度，因為我對咗太多啦，同埋成日都有落個腦突然間又會響起佢唱歌嗰啲聲音，或者講嘢嘅聲音，即係套戲嘅對白我都記得啦、我諗好導演都會記得自己套戲講乜，咁變咗咧，即係禮伯同我係一個我心靈上嘅 bonding 好強嚇，咁好得意啊！得呢個關係，即係我嗰個記錄突然間 其實因為做呢個記錄咧，你點先覺得嗰個紀錄片停啦？應該喺呢度停啦，直至到夠啦。 其實嗰陣時阿禮伯未走嗰陣時候，我已經停噶啦，已經剪緊片噶啦，同埋剪接師傾緊成個結構。 構㗎啦。咁但後尾突然間即係嗰時停就覺得其實完整啦，即係我要講嘅故仔每個人都交代清楚，同埋佢個發展我都可以有一個完結嘅位，可以將呢幾個人嘅生命呢集合埋一齊喺個結局嗰度。咁到到禮拜一走呢就覺得啊呢、這個片其實仲有一個更加大嘅 issue， 更加大嘅一啲叫做有普遍性嘅嘢啦，就係、是、死亡啦，即係我哋每一個人都難逃一死。咁我哋講文化嘅時候好抽象㗎嘛，成日講啲嘢消失啦，啲歷史唔見咗啦、我哋要保育啦咁樣。即係呢個係其實幾離地嘅、即係某程度上，但係呢個對於普通人嚟講，其實有時未必太重要嘅、即係日日都咁多嘢拆，我日日都啲衫都推鞋都會掉，咁點解有啲嘢要保育呢咁樣、但係到到我哋一諗一個人唔喺度呢，同埋嗰個人原來如果係即係承載住一啲好重要嘅嘢，佢唔喺度呢，咁我就諗、其實呢、一個即係死亡更加迫切，令我哋要保留一啲嘢、而保留嗰個意義就唔淨係喺文化咯，就甚至我哋同嗰啲人嘅一啲關係啦，係啦咁。 不過其實保育不嬲好多人咧，其實唔係好理解嘅、保育係好複雜嘅、即係要講到社會 context 啦、歷史價值意義啦，或者如果你呢個冇建築啦，如果有建築就嗰個建築同呢個社區或者即係個關係，其實好多嘢係繼續行緊嘅，啲人就保育就諗住淨係舊嘢就保留，保留翻嗰嚿舊嘢就唔係咁。其實嗰個過程咧係歷史係向前行緊，個文化係文化即係一路傳承緊。個意思係佢行緊落去嘅，唔係停咗喺某一個點裏面咯。所以做法唔同啦，可能啲人對保育個理解未必太真係好清晰啦。咁又講下陳慧儀啊，即係佢個處境，我覺得都特別嘅。即係佢細個啦，即係佢好驚麻翻瓦架啦，驚到即係要逃走喎、到。即係筲箕灣，跟住就自己即係生活啦。即係佢睇到，即係可能女性有多，你知做漁民應該好多禁忌。女性都好多禁忌。譬如話，女性又唔可以摸魚，即係嗰隻船嘅船頭噶嘛。即係如果係新船嘅時候，即係你又可以講下佢可能係覺得佢一生係點樣睇自己咧？又信咗信仰，佢又點樣去確立佢自己呢一樣嘅漁民身份咧？ 係哇，慧兒姐係非常有趣嘅人嚟嘅、即係佢係好虔誠去、去信耶穌嘅。咁但係呢個呢我諗返同佢本身成個成長佢有關係。佢、以前就好迷信嘅、但係突然間由好迷信轉咗去好虔誠嘅一個位。咁同埋呢我同佢傾偈呢佢都即係佢開頭唔講嘅，開頭講好多佢嘅信仰啦，但後咩佢講好多佢仔女嗰啲嘢嘅。係啦，即係佢好多同仔女相處得唔開心呀嗰啲講返俾我聽。咁再講多啲就講佢細個嘅時候生活係點。咁、我覺得好得意呀，即係個人好立體喺我面前，即係見到佢好多面，同埋見到佢好多唔同嘅情感。咁慧兒姐其實係幾係一個時代入面典型嘅漁民嘅 女人，或者甚至唔係漁民，可能係一啲叫做介乎新舊社會轉變之間嘅一啲女性啦。即係嗰舊，所謂舊嘅就係我哋以前仲係耕緊田、捉緊魚，一個好傳統嘅倫理下面成長、女人冇乜自由同埋主體性嘅。咁變咗，但係咧，突然間有個新社會就係、好多經濟發展，好多城市發展，好多流行曲，好多機會，好多譬如工廠好多生產出現，我哋會翻工啦，唔係耕田啦咁樣。呢種介乎傳統同現代之間嘅轉變咧，就令到好多人咧生命有好多突然間會發生嘅嘢。慧兒姐就係其中一個，即係最影響佢就係由一個盲婚瓦嫁去到自由戀愛中間。呢、這個位係啦，佢就係一個喺呢個位 suffer 咗好多，即係受咗好多苦嘅一個人，係啦，即係佢細個，即係甚至係傳奇到係要逃婚嘅、即係明明傾好咗，即係一個萬分嘅婚事啦。 好前進呢個人，係 啦，其實都幾前進㗎，係啊，都幾大膽㗎，係啊，同埋佢阿媽竟然支持佢，即係我覺得呢個好得意喎，即係個媽偷偷地背住個老公。就去送個女走，係啦，即係呢個係哇，係咪拍戲先有 嘅？冇錯，好劇情。 係啊，仲要走上岸喎、即係由海走上岸喎，係啊，所以佢其實呢度係令我諗好多嘢嘅、甚至我依家諗緊第二個片嘅故仔係咪要拍下呢種女人嘅命運咧咁樣。咁佢但係後屘咧就但係奇怪嘅就係佢識翻個老公，竟然又係塔門嘅人，即係佢好似走劇走唔甩咁樣，而家仲要翻塔門住添， 係啦，冇錯， 係啊，仲要嗰度做生意揾食添 咁我覺得呢個即係好得意啊！呢、這個命運嘅故事嚇，咁同埋佢曾經細個好窮，跟住到中年嘅時候，個老公做生意做到好又好有錢，跟住而家變翻金融風暴之後又變翻好窮咁樣。啊，咁呢啲即係呢啲係好 大起大落人生， 大起大落嘅係好戲劇性嘅嘢咯。咁到最尾，佢而家安慰到佢係咩咧？就係佢信耶穌啦。咁但係同時，我覺得最安慰都係就係去游水嘅時候啦，即係嗰個海啊，即係係好重要對佢嚟講。 曾經唔識游水，到識游水， 到識游水係啦。係頭先你話禁忌嗰樣嘢咧，就係女人唔游得水。係啊，我都好驚訝嘅，唔係水上人應該個個都識游水嘅咩？咁原來好多女人都唔游得，原來個阿爸以前係唔俾啲女落水嘅， 因為佢話拖俾人拖走。 唔係啊，佢驚佢唔係佢話。啲衫濕咗就現形啊！ 哦，咁樣 佢哋會咁樣講啊，冇泳衣啊嘛，以前 哦，咁樣冇開放明白，哦，明白，原來係另一個解釋，因為有另一個解釋嘅，就咁樣樣係， 係係咁咯。 好，咁咪講下何世妹啊。 何世妹就好得意啊！何世妹又係另一個好得意啊！咁佢冇為者咁傳奇啦，咁但係佢又係一個好典型嘅代表啦，即係代表緊一個。叫做唔識字嘅水上人，同埋叫做嗰種身份比較次一等嘅族群喺香港嘅生活咯，即係譬如我認識好多漁民嘅仔女或者佢哋其實即係上一輩啦，即係唔識字嗰啲，好多都從事緊一啲體力勞動工作嘅，同埋都佢哋都要講翻俾我聽咧。即係嗰個社會出去揾工唔係咁易，因為我唔識字啦。第二就係我做漁民咧，成日都覺得好污糟啊，覺得自己好污糟啊，好似俾人睇低咁樣。佢唔可以做啲好斯文嘅工，或者唔可以 即可能會做餐廳啊，做下呢一類相關嘅。我見到佢哋 運輸啊， 係啊，冇錯， 地盤啊，裝修啊咁樣咯，因為黑黑實實咁樣咧，係啊，大隻咧，咁變咗只可以做呢啲咯。咁得意嘅嗰個經驗就係即係。即係佢同何世妹就係後屘係做清潔噶嘛，係啦，咁唔係岸上面嗰啲，係海上清潔咯，係一個非常辛苦嘅工嚟嘅，係即係清潔本身已經辛苦啦，仲要喺個船度清潔，即係清潔嗰個避風塘喺度撈垃圾咁樣，咁我就覺得啊，這個真係一個非常 即係反映到低下層 ，typical 反映到基層嘅漁民嘅生活咁樣，咁同時佢又好叻唱歌，即係我覺得呢啲好多。矛盾喺個人入邊咯，即係佢既係一個即係叫做國寶級嘅嚇，即係如果即係國寶級嘅歌手啦，佢係一個即係起碼個區嘅人個個識佢啦。咁但係同時佢又做啲咁基層嘅嘢嚇，咁好似又覺得人哋會睇佢唔起咁樣，所以覺得佢嗰個故仔有好多呢啲面向喺度。咁同埋另一樣嘢就係佢其實幾唔吝惜去分享自己嘅歌藝嘅，係咯，見佢成日去做啲學校，去做啲教育工作 啊， 或者演出啊，或者同人哋講佢唱緊乜啊咁樣。咁我佢幾有趣嘅呢樣嘢。 或者我哋睇下啲相片啦，你都帶嚟好多相片，又講下即係其實呢個問題就係傳承。頭先你講到傳承啦，其實就算保留漁民嘅歌，佢意義喺邊度咧？大家嘅而家唔係漁民生活，呢個咧就係阿禮伯啦。 禮伯啦，係啦，係啦。 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除咗禮伯之外， 啊，呢個好得意嘅，呢個係禮伯嘅筆記嚟嘅。 係 佢以前咧。學船啊，我都有學船啦，佢拍一套戲啊，學試下學揸船。因為先知道佢哋航海嗰時候，我諗緊啲咩嘢。咁佢 都好整齊喎，寫啲字。 好靚添，佢啲字。係 咯。 佢話呢個筆記係佢要抄翻嚟嘅，係啦。佢哋每次冇書，佢要自己抄筆記。嗰啲紅色、綠色嗰啲就係嗰啲燈號。 哦。 係啊，我哋要認，即係你如果考去海事處考嗰個牌咧，揸船嘅牌就要識認啲燈咯，係咯，紅火、綠火啊，白色啊，白燈啊，咁樣就咩燈就係邊一種船啦、啊，有啲燈就係拖船啊，有啲燈就係幾多米長嘅船啊，咁樣， 好啊，係啊，好有趣，咁下一張咯。嗱，呢啲真係可以做展覽展，展俾人睇，即係佢嘅書，即係第一手資料做 展過噶啦。之前喺牛棚度展過一次。 哇！ 係啊，呢個係塔門啦，呢個就係阿塔門阿禮伯屋企門口啦。係呢個就係五十周年嗰陣時嗰個。 都大型喎呢個。 好，非常大型，係啊，勁過打照，其實佢哋會覺得係啦，因為漁民村係比較特別嘅一樣嘢嚟嘅嚇，喺香港。 好，下一張相啦。 係禮伯同佢太太啦。 好，跟住下一张相片啦。 這个惠儿姐啦，即系 攞圣经就好有呢个代表作。 系啊，佢戴住顶渔民嘅帽啦，即系嗰顶帽系好多。 将呢个拍得好靓。 系啊，但家人佢又话会戴嘅帽啦，系啦。 咁下一張就睇下咯。係 啊，阿維姐就喺呢啲魚排嗰度做生意啊，而家係啦，佢隔離嗰個岸上面就有個士多係去炒餸俾人食嘅， 係啊。OK， 有機會探訪下佢先。 係啦， 好，咁下一張咯喎。 系啦， 呢、啊這个真系睇圣经嘅时候啦， 海边度唱渔歌啦，喺度睇圣经唱啦。 咁、我哋下一张就睇下啦。 系啦，咁佢同埋套戏都有啊，即系佢会好中意喺水度瞓喺度扮十字架嘅，即系佢系骑紧肚嘅喺度游水嘅时候。 好有好有诗意啊！呢、這个 系啊，呢、這个好特别，系、好多人以为浸亲嘅。 咁下一张就睇下 嗰阵时 系。 系啦，何世妹啦吓，头先讲后边系石排湾啦，系啦，呢度系佢以前，佢依家冇做啦，退咗休啦，而家咁佢以前就揸住呢架船咧，就喺海度捞垃圾咯，系啦，即系佢要揾嗰个捞 K， 佢哋叫捞 K 啦，就捞啲发泡胶啊、胶袋啊上架船度咯。 好，咁我哋下一张就睇下啦。 系啦，咁佢有一次我就邀请佢出去。教啲人職漁網啦，啊呢個係九龍城書節，我記得係。 呢、這個好有趣啊！好，跟住下一張。 係啦，佢同佢先生、樹叔啦，喺個船度啦，呢、這個。 係，咁我再下一張睇下咯。嚇、這個就係佢個船嘅情況。 船嘅裏邊啦，其實嗰個係一個生活空間嚟㗎啦，已經。 冇錯。 咁好得佢其實我諗係將船變咗以前自己。嗰隻船咁樣咯，係啦，即係好多食飯啊、 休息 啊、瞓覺啊，即係翻有時食完飯要唞一陣啊，嗰啲係會喺度咯。同埋有好多裝飾嘅，即係好得意嘅，好多寫好多嘢嘅，即係好多身體健康啊、出入平安嗰啲啦，會貼喺度啦。咁同埋佢依家咧手上面有本簿嘅，佢唔識字噶嘛，佢就用嗰個簿咧就寫曬啲電話 number 喺度，係啦。咁係 方便聯絡啲人， 方便聯絡啲人。 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因為有啲係做雕像、神像嗰啲，教我哋、可能漁民咧有時都會整好多像喺度嘅，喺架船裏面。 哦，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咧就 拜 神係啦，冇錯。 嗰個另一故仔，嗰啲係先人走咗之後就 冇錯，或者有時海上見到一啲嘅屍體，咁我哋都要做一啲去拜，即係拜祭咁樣樣。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嗯， 係啦。 都是他啦，是不是 翻工嗰時啊，次次見他都會咁樣笑， 好開心係嘛？好啦，下一張相咯。 但係好搞笑啊！佢成日要美白嘅，佢要覺得自己太黑啊 ，都難解決呢個問題。呢個係邊度嚟咧？呢、這個係放映會嘅狀況。 係啦，有啲黑，不過係啦，因為係做緊放映會喺長洲。因為套戲拍好之後咧，其實我就做咗好多個社區放映啊，係啊，都 有咩反應咧？啲人睇完之後？ 反應啊，好多種類嘅人嘅、我主要放俾幾多人睇啦？一類咧就係去翻漁村嗰度放，去放翻俾漁民睇。咁好多都係老人家，或者有好多都係女性嘅漁民，因為比較得閒啲喺度睇。咁呢次長洲就好多人嚟嘅，我去咗兩個村嘅。呢、這個喺近碼頭嗰邊間學校度 book 咗個場，咁嗰度啲社區團體就幫手一齊搞宣傳啊，邀請啲人嚟。咁、我全部啲社區放映都係自由定價㗎，即係佢哋老人家可以唔俾又得，佢哋鍾意俾錢又得，睇下想支持幾多咁樣。係啦，咁放完嗰個反應都幾有趣㗎，因為佢哋會覺得喂你好勁喎，你套戲拍曬啲歌出嚟喎咁樣，即係佢哋老人家就會有一個咁樣嘅角度去睇，佢用返漁歌嘅角度去睇。咁但係普通嘅人呢就唔認識嗰種文化呢，佢就會睇故事啊，佢覺得禮拜嘅故事好感動，或者有啲女人呢就覺得維姐嘅故事好感動，所以每個觀眾呢就會喺個戲度揾返一啲同佢有共鳴嘅嘢去講咁樣囉。咁同埋都放呢啲社區放映幾開心嘅，佢哋唔係好拘緊嘅，即係啲觀眾睇嘅， 即係鍾意講就問你啦，好近距離同可以同你接觸傾偈， 直情喺度會周圍喺度行嚟行去，跟住又去廁所啊， 佢特點嚟㗎， 跟住啲細路仔喺度玩啊， 呢啲特點嚟㗎，呢個社區嘅活動係咁嘅， 咁好似睇大戲咁樣咯， 係啊係啊，即係可能食住嘢飲杯茶，係 啊飲住水咁樣咯，係啊係啊，咁幾開心嘅，我覺得係， 即係好似以前睇大戲 feel 或者睇神功戲，佢哋一路食嘢一路睇 啊，位有啲捉鮑魚啊嘛，佢哋大叫嚇鮑魚啊咁樣，好大聲喺度嗌啊咁樣。咁咧普通戲院就唔會有呢啲氣氛啦。 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 係啦，咁呢個係喺西貢啦，係啦，嗰次明愛西貢明愛嗰邊就去咗萬宜村嗰度。萬宜村好有趣，係以前萬宜水庫清拆就搬咗條村去呢度，咁好多漁民喺度住啦。咁而家就即係佢哋一晚就搞咗個放映啦。佢哋好勁㗎，佢哋睇套戲呢唔使睇字幕㗎。 因為漁民嗰啲話其實有啲唔同嘅，同我哋普通廣東話。咁佢哋咧就完全唔使，連啲歌詞都聽到。係、因為有啲歌佢哋係識唱嘅、所以譬如禮拜嗰首唱地方名，佢就成日識唱啦、甚至我拍嗰啲戲嗰啲 shot 嗰啲畫面咧，佢認得到喺邊度添。即係話呢個海啊嘛。明明就是一個海乜都冇咁佢又認到㗎喎。係啦話嗰個石啦嗰度嗰個咩灣啦咩嗰度攞咩呀咁樣。即係佢哋好勁。 佢哋好強嘅地理喎。 完全同個電影有一個直接嘅交流。 連係係。跟住下一張相片喎。 這個都是西貢是啦同另一個機構做啦這個是。是啦這個是西貢市中心那裡做。 咁我們下一張去看看啦。 都有啲外國人嚟睇嘅。 好啊睇下呢即係其實當時或者你睇到呢其實呢個拍咗咁多戲啦呢套戲裡面其實你自己會有好多人會問你點樣傳承啊你拍咁多呢啲劇其實有咩意思呢究竟其實原文已經係我哋要接受 實在越嚟越係少㗎啦係式微嘅行業啦咁佢哋有咩反應或者你拍完之後你有咩嘅反思甚至 其實咦我想講下剛才呢幾個先即係剛才有兩張相一張就係同阿馬木慈教阿博士喺歷史博物館嗰度做過個演講嘅咁另一張就係喺公開大學嗰度唔係公開大學教育學院嗰度做一個 lecture 嘅咁其實有另一類呢就唔係社區放映啦嗰類就係喺啲學術性少少啦我都唔係即係做好嚴謹嘅學術研究啦因為我其實後來為什麼會出這本書呢即是這本書是跟套戲一起發展的即是整個 project 其實我是覺得呢在香港呢即是學術研究固然重要但是普通人或者其實一般市民大眾呢沒什麼即是時間或者沒什麼即是精神去消化那麼多 東西那麼 heavy 的東 西所以我就寫一些比較平易近人的故事即是將他們的漁民的故事寫回啦還有一些相啦還有最重要是嗰個歌詞啦，即係我想佢哋可以聽得翻啲歌啦，所以呢本書其實佢係有埋隻 CD 喺度，啲人咧可以一路聽住啲歌，一路對翻啲歌詞，係啦。咁我琴日咧去咗一個活動咧，就係、有班即係劇場工作者咧就攞啲漁歌做咗套劇，即係佢係其實幾 inspire by 呢一個 project 嘅一啲嘢，係就係揾翻呢啲。如歌的腔去唱一些他自己的故事、即是我覺得首先你所講的傳承就是在這些地方出現 即是將它再發展再發展 是的即是其實 是將這些東西變回跟我們有關係就是這件事是的因為我做了成幾年我覺得其實如果就這樣呢我們好像寫下的如歌好像沒什麼大意思、但是剛才即是一直去社區放映一直講這套戲一直等人多一些概念或者多一些人的故事在我心裡面 會發展了另一些東西出來的 好了那你外國人會怎麼看這件事呢即對可能很多外國人一看這個覺得很特別說 是香港是漁民漁村那你做回這件事、很有意思啊怎麼樣 外國人啊在香港的外國人呢就比較有趣對這個 project 有興趣因為有很多人都會說沒看過香港的這一面即是很多人 已經 認識的香港 變了這麼多 了 是另一些東西很城市的那一面但是一個這麼深入或者這麼久遠的年代的香港呢同埋咁多一啲習俗啊、民謠呢樣嘢咧，佢哋冇乜聽過，係啦。咁佢哋反而覺得好奇嘅，係啦，係啦。但外國嘅外國人咧，就未必對呢一個議題好有興趣嘅，因為太過獨特啊。即係個尤其是 同佢生活冇乜太多關係。 尤其是嗰語言咧，佢哋理解唔到。即係譬如呢套戲咧，有個朋友叫 Jackie 啊，佢幫我哋譯啲漁歌譯做英文，係啦。咁但佢已經好勁㗎喇佢譯到嘅意思出嚟㗎係啊。咁但係始終係冇 好難共鳴係咪 冇我哋聽嗰種即係廣東話方言咁直接囉。 哇咁佢介紹下你跟住嚟緊星期六有啲咩活動啦係啦。咁介紹呢個節啦。 係啦咁呢個戲其實已經放映咗好多場㗎喇係啦超過50場㗎喇。咁應該是放到水尾的了應該都好難好難再放落去了。咁所以呢大家把握機會啦星期六呢9月15号在这个 Movie Movie 戏院 喺太古城嘅。咁仲有一場嘅放映，係啦。咁呢一場放映好難得嘅就係、是、 係幾點鐘啊？放映 六點十分開始、嗯。之前會有一個好難得嘅就係、是、有個漁民咧係會嚟分享啲漁歌嘅，係、嗯、啊。咁同埋咧，大家買飛嘅話咧係會可以憑票換一本呢本書，係啦。所以咧、嗯、換埋就冇噶啦，係、嗯、啦。 好啦，咁你呢個作品咧，你有冇話更加會再發展一啲其他嘢咧？定係會點樣咧？會唔會繼續？ 未啊，諗緊啊，而家，所以我就唔係好想做放映主義、嗯，因為要將個精神放喺下一個片嗰度。頭先我講個漁民女性嗰度就好想做咯，係、嗯、 咯。好啊，今日其實咧都聽咗你好多啲嘅故仔，因為我相信講唔曬，仲有其他嘅相片，可能我哋再講幾句時都可以播埋嗰啲相片俾大家認識一下嘅。咁、嗯、我希望即係有機會啦，即、就、係、是、做一個紀錄片，其實都可以意思可以將香港唔同嘅嘢咧，即、就、係、是、可以睇得更加多啦、嗯，認識更加多啦、嗯，甚至即係你能夠將呢啲記錄咗、嗯，其實都係意。好大，因为后人可以透过呢啲作品咧，可以睇翻、认识翻香港另一面咁多。或者你最后咧，有冇咩想同观众都分享一两句咧？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香港嘅海啦，即系多啲去观察一下个海有咩发生啦。因为好有趣嘅，个海好多嘢睇嘅。其实、嗯、我做咗个 project 之后就发现咗好多嘢。 嗯，好啊，今日真系好多谢你上嚟啦、嗯。有机会迟啲再有新嘅 project 时再上嚟分享，好嘛？ 好， 好啲嘅时候同观众同埋听众讲再见啦。 好，拜拜。 好，拜拜。 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三8点到9点，香港充满着各。